首歌曲很好听，当然也很好玩。biu biu biu biu biu， 这是模拟什么声音？好了，细心的朋友会知道，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顺序做了一些微调哈。以前呢，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接榜的是放在第二时段，今天一开场扑面而来。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是因为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被我们放在了后面，值得期待一下哈 ，surprise 一下哈。好了，那汽车音乐排行榜从今天开始提到了第一时段。提到了第一时段来播出，希望你赶快适应一下哈。北京时间9:04，问候每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你是站着听、坐着听、趴着听，是行动的收听还是固定的收听，是坐车听、开车听还是骑车听，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最棒的表情、最好的心情来收听就对了。好了，几种方式哈，发位置加入群当中啊，什么表情、什么姿势收听，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汽车音乐会2022年，值得你期待。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年底呢，总是好事多多哈。比如说呢，年底会不会有这个各种奖金啊，奖品啊，各种礼物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周末恐怕很多人就要出去 happy 了哈，也会收到很多的礼物。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大家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送礼物哈，也是为我们的生活添姿增色吧，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另外呢，下周哇。我们就将迎来辞旧迎新之时了哈，12月31号就在下周了啊，今年就要结束了，就剩下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大家好好的写总结啊，好好总结一下今年让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希望，希望2022年有什么新的希望吗？该做新年计划了。那我们汽车音乐会说过了哈，也要送给大家新年礼物，就是我们请大家票选，精挑细选2021年十大汽车金曲，十大汽车音乐，把它出版成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合集，出版成这张精美的 CD， 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大家。好了，那么十首金曲基本已经锁定了，当然 CD 当中呢还可以继续来这个附赠几首哈，再可以再赠送几首，赠送这几首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在倾听聊天室当中赶快来提供歌单，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北京时间9:05:05:06:07:08，继续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深情浅深深点点月月年年，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情情怨怨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会想念他，若近若远，天边一生。 直爱着他，怀想念他。 在2019年的九月，胡海泉推出这张叫做《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的 EP 大碟。那么这首《先走的人》作为首播主打，对于唱了快30年的海泉来说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走向，旋律和歌词就像是新生儿一样，让他捧在手里倍感珍惜。而且你完全不会想到，这样的音乐竟然出自流行乐坛的唱将级的人物哦，也是一次改变。以前我就说过了哈，可能你的独树一帜对你来说是好事，但是也可能作为一种禁锢哈。很多人觉得，哎，你的风格就这样了，不会变了是吗？一听到前奏就知道是你，哎呀，不听了，就会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很可怕。所以呢，独树一帜固然可贵，但是不断的改变也同样很重要。这次的音乐呢，对于海泉来说也是一次突破和改变了。先走的人上周第19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冬天怀念夏天的感觉。2004年，《燕尾蝶》这张专辑当中的梁静茹，有着从少女走向轻熟女的音乐轨迹。这首好好听的宁夏，又有返老还童的错觉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3位。夏天来了，梁静茹唱给你听。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 在冬天反季感受一下夏天那种感觉。刚才说了，2004年《燕尾蝶》这张专辑当中的梁静茹有着从少女向轻熟女的转变，但是这首歌曲又返老还童，再次唱起了少女时期女生对于生活和感情的憧憬和向往。从2003年到2004年，整个华语歌坛呢都是甜蜜感动。这张精选集不仅是静茹5年来作品的精华，更代表着她在歌坛的一个里程碑的达成。持续无限延展当中继续发光发热，都是在他幸福的音质当中最大化的体现了。 是啊，一个幸福的女人唱出的歌曲，虽然是会感动到你也幸福的，是不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三位，梁静茹《宁夏》，好好听的歌。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04年，杨坤的专辑《今夜二十岁》。是杨坤在迈入男人四十之后一个新的里程碑，哇，对于他来说也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哈。哎，正所谓四十不惑，对于男人来说应当进入到对人生更深一层解读的阶段了吧。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豪华，歌曲也很精良，来听听其中的《一万个女人》，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十二位。 所有的相遇其实看起来都有些意外，所有的人你说的多精彩都不适合爱，我也很期待在茫茫人海有个告示牌，指引着我们可以很愉快到幸福未来。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而我只看见你的脸，白天夜晚的思念再加上睡前想着你入眠，就算让我选一万个女人问我都爱你哪一点，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实现对你的爱恋。 生活有着不同的感受体悟、啊、 融入在他的专辑当中。刚才说了，这是2014年的专辑《今夜二十岁》当中的一首作品。这张专辑呢，邀请到制作人也是杨坤一直在合作的伙伴曲石松来担任。而杨坤呢，在专辑当中包办了7首歌曲的作曲部分，同时还邀请到林夕啊、哇哦、梁萌啊、哇哦这名的填词人来共同打造。后期呢，全部在英国制作完成。这张专辑啊，分量十足哈。其中刚刚听到《10000个女人》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曲之一，也是承接着过往杨坤的情感哦，是他步入40岁之后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送给自己，也是永远充满着最原始的激情和力量哦，很契合我们今天的点哈。我们今天 get 的点就是关于梦想和希望。Come on， 继续攀升了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陶喆说他的第4张录音室专辑《太平盛世》就像是一个印记，象征着生命的一个全新里程的开始。哦，又是里程碑的作品是吗？2005年这张大碟收录3部曲，最初的3张专辑的结束，以及在迈入生命另一个阶段所绽放的崭新的情感。苏珊说，陶喆第11位。 苏珊，在那命运的台阶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 I'm not afraid to die. 这样的中国风作品吗？陶喆特别把京剧《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改编成这首《苏三说》，满满的中国风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一位，陶喆的《苏三说》也是一首很有名的老歌了。好了，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吧，同时来期待一下特别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十段，有惊喜带给你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邓紫棋《超能力》。第十四位，胡海泉《先走的人》。第十三位，梁静茹《宁夏》。第十二位，杨坤，一万个女人。 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而我只看见你。 第十一位，陶喆，Susan 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音乐打开世界，二零二二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九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就这样。 的弦是剩三万多天，地球说你活了百年，不过是历史角落转眼瞬间，你的名字故事打喷嚏就都全灰飞烟灭，银河说地球你好了 maybe 也是小小原点，宇宙说银河你快一点， 因为五月天当中不只有阿信、惯用、怪兽、石头、玛莎，还有每一个你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的你，所以这首歌曲才有特别存在的意义哦，才有支持彼此往前走的力量。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梦想、希望，哇，好正能量，好励志的汽车音乐会12月22号的节目哈。好了，2021年12月22号，2021年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即将迎来2022年了。新年一年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希望，有什么样的梦想呢？赶快来告诉我哈！以前就说过，在节目当中帮你读出你的愿望，新年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哟，实现的可能性是%，这个具体百分比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权衡吧。好了，在年底呢，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汽车音乐会为你安排的内容啊，还有奖品。除了我们要做的汽车音乐会特辑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哦。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给大家补充小知识哈，很多人开车开久了会发现汽车开时间长了哈，发动机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冷车启动困难，其实这些呀多半是积碳引发的问题。怎么办？哎，可以试着用一下车贝尔，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第二瓶车贝尔半价，即刻开抢，咱们一起微信搜公众号哈，17061012345，17061012345。其实咱们不是就为了让车好开吗？如何让车辆持久好状态呢？来记住哈，用车贝尔，天猫和微信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呢还是半价。记住啊，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啊，补充知识了，到底什么是积碳呢？其实积碳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是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一种胶质。燃油车呢，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一定会生成积碳，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积碳量多了的话呢，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哦。所以千万不能小视哈。那汽车保养手册呢，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4S店呢，通常是用吊瓶或者是拆卸呀、核桃沙呀、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这10来万块钱的车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的。 像奥迪啊、奔驰、宝马这些车就得花上大几千，费钱费时，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那怎么能做到？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呢？可以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尔哈，现在开抢，微信搜公众号17061045，17061045，车贝尔天猫微信都有售。车贝尔的功能很强大哈，直接加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的清除油箱、油路、喷油嘴，还有进气门、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省钱省时更省心。记住啊，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还是半价，微信公众号是17061045，17061045，在线下单吧。当然呢，他们也给大家准备礼物啊，不是空手而来的。好了，继续来分享和梦想希望有关的歌，张杰《梦想新大陆》。 星光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我们 hold 住2021，也要继续 hold 住2022。在全新的2022年，有什么样的梦想和希望？来，在我们的青春聊天室当中，赶快许愿许愿呢！每到年底的时候，腾斌都要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做这件事情哈。即将有新年到来了，赶快在新年来临之前许愿吧，我来帮你读出这样的愿望，然后呢就可以实现了吼。来，加油加油！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有音乐，当然呢还有汽车，这才是我们节目的核心力量。关于车，咱们再来说说刚才说到积碳的问题哈，也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个品牌叫做车贝尔，记住了吗？哎，车贝尔为什么会成为很多老司机常备的养车神器？其实汽车呢是七分养三分修，主要靠养哈，您不能只要靠修。养护能让车辆持久好状态，而车贝尔加到油箱能一步养护新车的使用的保持好状态，老车使用能解决废油、动力差等等积碳的故障。当您开车外出的时候啊，常备一瓶车贝尔，可以避免不同品质或者是劣质燃油给您的爱车带来的损害。想要参加车贝尔第二瓶半价的车友，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在广播推广多年的车贝尔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的产品，好用还便宜。记住了，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在线下单更优惠啊！当然，人家也不是空手而来喽。待会儿再来说哈。好了，我们来继续来分享歌曲《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我的新年愿望，要买一台最喜欢的车。我的新年愿望就是要和他牵手相爱。 夏日已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头顶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Yeah. 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在每个平淡瞬间， 来自西安的许巍有着独特的生活感受，作为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表现的旋律都是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这首同名专辑的主打《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这首充满悲伤情怀的音乐，也是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当然还有无悔的宣言啦，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你也可以啊，平凡的人也可以缔造不平凡的传奇，加油了，奔向我们美好的2022。有什么梦想，有什么希望吗？赶快许愿吧。好了，继续来分享陈奕迅，相信自己无极限，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没有极限的，向前冲啦。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着， 还没到你别着急。陈奕迅，相信自己无极限，用音乐来传递着每天行走多一步，健康人生无极限的概念。虽然是一首公益歌曲，但我觉得它可以一直传唱下去，传唱到每一个人的心里，相信自己无极限。 我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意义。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我相信做好自己，相信我就是奇迹，会说好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从梦想遥不可及到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到风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 要相信自己无限极，向前冲吧。好了，刚刚呢还没有到你就已经先出来的这个 TFBOYS 大梦想家，哎，我刚刚打开天天聊天室看到今天点赞数，看错了哈，其实现在是也不错了哈，9万多，就对9万多了，怎么说哈，怎么知道。然后我以为是不羁之士来了，不羁之士没来哈，我们自己也可以有点赞这么多，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小手点起来。明年有什么样的梦想吗？来来来，花姐招呼一下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新年愿望哈。特梅普说，

着角落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就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到最大极限，还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任性就别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命传奇，加一咆哮的坐骑旋转人头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嘿 boys 看我的手也漂移，完美的我的像是机器，比赛只能有一个冠军，哪怕秒数差距只有0.01。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命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人头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 王思龙2019年创作的某款手游联赛的主题曲《生来第一》，这首歌曲的动感的旋律，在搭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表现了他对于梦想胜利的无悔坚持。这次王思龙也是大胆创新哈，把电子音乐赛车元素毫不留情，注意我的用词哈，毫不留情的融入其中，完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哇，如果真的是赛车手在赛场上感受这份速度和激情的热血，哎呀，该是多过瘾呢！赛车我只是看过哈，要说亲自开赛车，下辈子有点远吧，不行，我这辈子要尝试一下。这个大家可以搜一搜看哈，我觉得在某些地方，就是对于咱们这种新手小白是可以去摸一下试一下的哈。虽然咱们和这个专业的赛车手还差很远，这辈子别想，但是我们可以摸一下赛车，开一下，体验一下这种速度和激情的感觉哈。至少在汽车音乐会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实现这样的感觉了。好了，北京时间10:05:3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你的新年愿望想好了吗？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写出来，告诉我们。马上喊出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上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了除积碳神器哈车贝尔，今天呢，其实他们刚才说了不是空手而来，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哇哦，哎，本奖品呢就是由车贝尔提供的195元的除碳剂，汽车抖动、油耗高、启动困难，多半就是积碳问题。来尝试用一下车贝尔，轻松解决积碳问题。现在下单呢，第二瓶车贝尔还是半价哟。来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车贝尔轻积碳。内窥镜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配一箱油哦。天猫和微信都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微信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一瓶，祝你好运喽！好了，接下来继续许愿啊，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愿望。风音乐1001个愿望。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

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到了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三，一起来关注一下房车冬季房车实用和保养的小技巧，你掌握了吗？宝典马上送出哈！不管是在房车上路前的准备，还是房车行驶时的注意事项，在冬季呢都要提前做好养护才行哦。首先呢是生活区水箱的水一定要排空，避免因为温度过低冻坏车内的水路系统。第二，长期闲置的房车可以把车内的电瓶电源总开关断掉，并定期检查电瓶的电量，避免电量亏损影响使用。第三，房车处于长期闲置期呢，可以定期检查胎压，当胎压不足的时候要及时为轮胎充气哦，不要就那么放着不管它啊。第四，房车内的食物饮料要及时取出，避免在车内发霉，造成房内的空气，房车之内的空气被污染。第五，车内所有的装饰物如床罩、沙发套等等都拆下来，以便空气流通，减少冬天车内滋生细菌。第六呢，就是作为遮风挡雨的主要干将，遮阳棚这样的天气尤其脆弱，在雨雪过后，遮阳棚容易因为天气寒冷不能及时的晾干而损坏，因此保养是相当必要的，它可以极大的延长您爱车的遮阳棚的使用寿命哦，记住要拆洗哦。好了，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With Life 七成男孩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Oh yeah.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想起飞，梦想就从汽车音乐会起飞了。好了，汽车音乐会呢还有丰富大奖等着大家哦。奖品呢是由车贝尔提供的195元除碳剂，汽车抖动，油耗高，启动困难，多半是积碳问题哦。用车贝尔轻松解决积碳问题，现在下单第二瓶车贝尔半价。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车贝尔轻积碳，内窥镜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赔一箱油哦。天猫和微信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微信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吴莫愁 Gala， 你就是梦想。You can do it。